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琳琳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随鸟鸟，白帆 点点滚， 点点滚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等它深情等我，船儿排成队， 我们在海上 共希望， 我们在 大地撒下汗水， 把一串串丰收，把一串串欢笑， 大 海迈着它宝塔，等我们双双运回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一弯细月光洒洒，海湾银色美。 回首

归还。塞迪玛利亚，像玫瑰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景颇山歌》，吕继红带来的《小白鹿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月亮》。 小河围绕炊烟，我